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乐什么？ 因为今天没有视频直播，但是我坐右边了。 那又怎样？你这左右对于听众来说不重要。 就是我的右手边有一个鼠标，可以操控我们的电脑了。 对于听众来说呢，这些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呀？ 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才重要。哎，你是刚刚过完三天中秋假期？ 没呀，昨天咱们还在办公室相见了呢。 啊，是吗？ 对呀，忘了。咱、 我这两天工作实在是太多太忙，这个实在是记不住。 这个点领导不听、 不听也得告诉大家，确实一直在忙啊。不过这个三天假期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虽然有一些跟我们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还有很多人呢是合家团圆共享中秋佳节。 您是怎么过的呀？ 我在三天上了两天班嘛， 啊， 然后两天班都在机房里边一直没出来。 但您没吃个月饼？ 吃了 啊。 然后我们新媒体的那个新同事啊，接济了一下我跟美哥。 吃的什么馅儿的？ 好像是没记住。好像里边有蛋黄。但是之前一天呢，我在家里边还是吃了两块月饼的。但是因为正日子都在上班嘛，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呢您中秋假节呢也出去玩了，包括去吃了一顿大餐，跟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跟我们来聊聊您这个中秋假期过得如何哈。其实呢，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像百货超市、专业的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市这个业态的百余家企业，据说实现了销售额是 26.6 亿元，同比增长 9.2%，比2019年增长了 6.3%， 全市52个重点商圈的客流量达到了 1371.4 万人次，跟去年差不多。另外呢，今年不是咱有一个北京的大事儿嘛，就是北京环球度假区带热了这个京圈，荣登。 准备什么时候去玩？ 我因为说实话，我就算的比较细致。你看我吧，虽然愿意去玩，但是我们家孩子实在是太小，你就是带他去吧，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呢，你等着他长大了再去。 哎，等他长大了时候再说。那时候人也没那么多，那个新鲜劲儿也过了。 现在据说排队得排好长时间， 是吧？你去吗？ 我准备去了。 你买票了吗？ 就在10月1之后有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买票了吗？ 买了呀。 买了， 对， 别着急，美哲买了两回 啊，都退了是吗？ 都退了。 我不会的。 那没准你得买那， 我不承担那个李凯老师给我们的工作，然后我就可以顺利的去玩了。 你有本事你告诉我你们哪天，我肯定哪天给你安排工作。 不说。 据说呢，这一次环球度假区的地铁站出口、京市的伴手礼的集合平台北京有礼的，也是集结了30多家中华老字号、北京老字号和北京的知名品牌，很多的一些新奇有趣的一些商品也是备受大家关注，也是纷纷购买。那么银联的大数据显示，中秋节哈，北京旅游的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那么旅游的像售票、住宿、文化娱乐和居民服务类的消费金比2019年分别增长了 41.4%、19.8%、18% 和 15%。那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中秋佳节，餐饮老字号的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像烤肉季的怀中抱月、又一顺的玉兔庆团圆、鸿宾楼的花好月圆，多款中秋限定菜品卖的都是相当不错。当然了，受天气影响，外卖高峰明显提前了，因为一下雨有的时候人就着急出去先把菜定了，从10点左右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 那么中秋假期呢，北京消费季再掀高潮，各区域的特色活动齐发，营造了多元的消费场景。东城区也是探索一些游戏艺术展，打响了叫燃购东城的消费季品牌。像朝阳区呢，国贸商城推出了市集、互动工坊和演出，打造弄潮无界展。海淀区、门头沟区，然后包括很多的商圈都会有一些活动哈。然后据说呢，像中秋前两天，北京市场商场哈总客流量环比上涨了70%，持续突破500万大关，所以看来释放了很多购买的一些压力。你中秋节也买东西了吗？ 我没去买东西，但是我昨天晚上看晚会了。 哦，中秋晚会啊！ 是啊，就是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电视已经好久没有看过了， 没有开过机，是不是？ 好像上次还是看那个奥运会比赛的时候， 哦、 看的直播， 还不错。我昨天离开电台工作的时候，已经晚上快8点了 啊、回去刚刚好呀。 回家孩子该睡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中秋您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再来说说其他事哈、也是中秋里面的事情。在昌平区范围内，交警查获了5名酒驾司机 啊。 就是过节了嘛，很多可能人就喝点酒了。 不，喝酒可以理解，喝酒不开车呀。 是啊，这有100多名司机因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公交车道或非机动车道被处罚了。 就是酒驾的就是5个。 剩 下的那100多个都属于抄近道然后违法的是吧？ 可能是酒后是不是分辨不清了。 嗨，那不会，一般不是酒后都是5个嘛、剩下的那些都是心里边明镜似的。就是知道，但 是不是想着过节交警不上班啊，有可能哈，有这侥幸心理吧。据这个昌平交通支队勤务指挥室的统计情况，中秋假期间呢，昌平交通支队共接到了拥堵报警36起，3天的拥堵报警量与去年同比减少30%。 哦， 因为出现了连续降雨，110国道采取了封路措施，交通出行车辆受到了一定影响。昌平交通支队提前制定了应对中秋旅游高峰的交通指挥疏导方案，并且呢，在节日期间加派了警力全员上岗，强力疏导，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做到快清快处，从而确保了辖区主要道路京藏、京新、京礼3条高速公路以及居庸关、乐多港、130等重要旅游购物景点周边道路交通总体的平稳有序。您没出去玩是吧？ 我这不是天天上班吗？ 啊，所以没有感受到那个交通拥堵是吧？ 你赶上了， 我还真去了一个小景点去玩。 哪儿去哪儿玩了？ 北京胡同。 北京胡同，哪一条？ 就是在安定门路、安定门大街那面。 安定门五道营啊。 哎，果然您是专业的啊！五道营胡同让我去逛了一逛， 逛了一逛， 人还真不少。 车不好停 ，而且路上确实有点堵哈、就是在假期第一天的上午，出行高峰时段就出现了车多、流量大、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呢，没有出现严重拥堵的现象。交通事故呢也比平常减少了10%以上。3天假期内呢，没有发生重大交通伤亡事故， 哎， 还是很不错的哈。节日期间呢，昌平交通支队在加强道路疏导的同时，还加大对车辆违法走应急车道、公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的3道违法整治，加大对违法停车、酒后驾车和机动车不按规定礼让斑马线的整治力度。在3天假期内呢，共查获了刚才说过了酒后驾车5人，在京藏、京礼等主要道路处罚了3道违法100余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一开车看堵车啊，走这个应急车道的都属于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就是明知道他违法，但是就想没摄像头没警察，我就先钻过去再说。当然这100多人被查了之后呢，也是希望也能够警醒一些人那种侥幸心理，对吧？其实您占用的是生命通道， 没错哈， 是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这个中秋假期，因为马上即将还要来的是国庆假期， 是提前预祝大家11国庆假期快乐。 不是，你倒是挺着急，关键的问题我们就是想说，继续要保持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的一个习惯，是不是？ 是， 对吧？ 尤其在这个11长假即将来临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遵守交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呗，来看看念念 大家的一些留言。 我这儿看不见， 为什么？ 我的电脑又死机了。 嗨， 得看您那边的。 来看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爱的旋律说，昨天中秋过得还可以哈，中午在外边吃饭庆祝中秋佳节，回来呢吃了一块椰蓉月饼，晚上看中秋晚会，在阳台上赏月，很舒服。 昨天晚上月亮超级圆， 有一片云，你看见了吗？ 那没看到，咱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呀。 那也是在北京啊。 我还真没注意，但我发现昨晚的月亮是真的好圆呀。 啊、是是，昨天晚上，昨天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有一片，就那么一片月亮，就大概在昨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大概那一块。 你不是工作吗？ 我不是八点离开电台了吗？因为一路往东开，所以能正好看那个大圆月亮。有一片云彩呢，就一直离那个月亮特别的近，然后有一段时间它可能真的是遮住月亮了。 那 啊，你知道那句老话吗？ 云遮月 啊，八月十五云遮月，下一句呢？ 十一怎么来着？ 正月十五雪打灯，咱们到时候数着哈。等到明年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来看看那天下不下雪， 好 不好？来，清风飘扬说，中秋过得怎么样？挺好的，和家人一起吃了顿饭，换了个新手机。 哎，换了个新手机， 多幸福啊！ 是呀，我看您也换了个新手机。 我这手机两年没动了。 原来是个老手机，看起来那么的新。 就是因为把壳拆了。 下回 有机会可以聊聊您手机带壳吗？你手机带壳吗？ 带壳啊，必须带壳。 啊、我就不习惯手机带壳，我就一定是光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看，空的。 哦，这样不会摔的时候不小心摔碎了吗？ 我从来也不能，也不轻易能掉地下，是吧？但是您换的是什么手机？不会，因为这两年好像很多人在预定十三，你知道吗？ 是呀，我也是其中一员呢。 你也定了？ 然后每个人好像取货的时间不一样嘛，但是看好多朋友已经提机了，提手机了。 不知道您买的是不是十三哈？当然我觉得真是哈，刚才谁说咱们工资高了的？像我都买不起，像看来你买了是吧？ 我只是预定， 预 定不用交钱。 哦，那最后也得该交也得交，是不是？ 没准最后一冷静下来的时候不换了 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像红果说，昨天晚上聚会回来，在路上拍了一轮明月，在深蓝夜空的映衬之下， 哎呦， 明亮， 真好看，拍的 洁净，如此美妙的夜晚，让身心更加的愉悦。你也看到这照片了？ 是的， 你不是电脑死机了吗？ 我拿手机看的。 那你给大家多加加精， 行啊，行啊，没问题，会 啊。你看到那片云彩了吗？ 应该是好几片吧，他发的这个。 嗨。价格不是价格不一样，那个时间不一样，是吧？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我念吧， 你念 啊。五四三四说，中秋的月亮真的是很圆很亮，月饼也吃的是香香甜甜。 哎， 这个中秋是过得不错呀， 真好哈。 是啊。 三八零五说，二位主播好哈，中秋节过特别好。今天一边在环球影城迎接游客，一边听大城小事。大城小事是我的最爱，谢谢您哈。 哎呦，据说这两天这环球影城真是非常火爆。 不是，他是迎接游客，您是工作人员吗？ 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是吧？我不知道。 真幸福， 幸福吗？ 可以提前去，就是每天都能进去看一下。 我跟你说吧，要是我一点都不幸福，我觉得工作特别辛苦，玩行。玩的过程当中还得工作，这事儿就是。 但是人家可能已经玩过了，人家去作为工作人员，是不是已经内测过了？ 啊，你还行，你比美哲强。 为什么？ 美哲说这已经玩完了，你是玩过了是吧？然后 要注意细节。 花山鲤鱼说，中秋啊，单身一个，哪儿也没去，这不是退休了吗？把这个有工作休息的人享受秋天的这个快乐了哈。 亚成说，中秋节假期前两天啊，因为天气不太好，所以在家休息了。中秋节当天呢，去了趟颐和园，风轻云淡，景致非常美。顺便赏了赏桂花。沁人肺腑的花香伴着古老的皇家园林，非常有韵味。 那从您家要是去颐和园，还真挺老远的，一东边一西边是不是？ 是的，反正从我们家走是挺远的。不知道这位朋友家住哪儿哈？ 同事。同事， 同事啊，这是咱 啊，对啊。 哎呦，我不知道啊。 你当心啊，到时候食堂不给不让你。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下回让他请您吃饭啊。接下来 我请。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这个中秋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要说这个过得怎么样，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来聊聊吃的怎么样。 没错，吃月饼 啊。你吃什么大餐了吗？ 大餐应该算是螃蟹吧。 真吃着螃蟹。今年螃蟹现在吃行吗？黄仁多吗？ 我还真不是这个中秋吃的，是中秋前吃的。 那更应该是黄仁多吗？ 还行吧。 还行是吧？ 对对对，没有那么的多。据说现在好像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开始开捕。 哎，这谁说的？今天上午2021中国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捕节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湖畔举行。 哦，今天开始开， 秋风起，哎，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终于迎来了开捕。那么随着一声令下，16艘开捕船扬帆起航，穿越水面，开始了阳澄湖的这个围捕虾蟹，不是，主要围捕螃蟹之旅啊，标志着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那么第一篓，就它那个小竹篓，装满了那个螃蟹之后，一只只肥美壮硕的大闸蟹在这个关蟹池中张牙舞爪。你敢抓螃蟹吗？ 你这真不敢，买的时候都是绳绑好的。 那你蒸的时候，你把绳得解开呀？ 不解， 不解。 就直接就是把它的这个肚子朝上放到锅里面。 不是，你这个螃蟹的拿绳摆，就是绑那个爪子的，是草绳还是塑料皮筋？ 是布绳啊。 布绳啊、哦、你也不解开？ 我不解开，解开了之后我就没法。您说那皮筋是梭子蟹，是绑皮筋的，大闸蟹一般都是绑、 啊、 布的那种线条那种。 那也是带伸缩弹性的吧？ 好像是没有吧。 没有是吗？ 咱看来咱就是欠一顿一起吃的大闸蟹是吧、 啊、对对对，从来没有一起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是 吧。 明年中秋 明年中秋关键你要是不解它，你不觉得那个蒸出来那个味儿有布味儿或者其他味道吗？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不敢解，解了之后它就不一定跑哪儿去了、 哦、你抓你会抓吗？ 有绳的我敢抓呀。 没绳的你敢抓吗？ 没绳的不敢。 哦，女孩是吧，胆儿小。我教你一个办法。 放到暖气片上。 不，那不是烤吗？就是看到螃蟹是横着爬的，对吧？你就是两边都抓住它那个爪子。你、螃蟹一共有多少只爪子？ 八只 ，你确定吗？ 是呀。 我怎么觉得十个？前面的俩钳子不算吗？ 哦，好吧，啊、那个也算。 对啊、你就是摁住那个爪子，它就不夹你了。 下回我试试吧。 对对，你可以试试啊，相当不错的。那。刚才不是说是今天早上起来，今儿上午人家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开始第一网是吧？ 对， 今天上午10:30，随着 CA1858航班落地，2021年第一批阳澄湖大闸蟹就抵达北京了。刚说远在苏州的事儿，上午10:00多就来北京了哈，共有22箱，约300公斤。据了解呢，22号当天陆续还会有阳澄湖大闸蟹空运到北京，预计总量不少于1吨。 哟， 阳澄湖大闸蟹的水面呢，大概是18万亩哈，湖中两条纵列沙港将阳澄湖分为东中西三个湖，是名副其实的大闸蟹之乡。那么记者也是从阳澄湖大闸蟹协会方面了解到，今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对大闸蟹呢生长有利，像3两母蟹、4两公蟹以上的大闸蟹的数量比去年有所增加、 哎、 说白了就是那稍微个儿大点的， 哎，是肥一些的。 哎，开捕的现场呢，也是同步发布了2021年阳澄湖大闸蟹新版的防伪的锁扣，就是他戴那戒指。你手上有戒指吗？ 没有。 下回我给你找一个阳澄湖。 你是要在大闸蟹上卸下来吗？ 哎，是有一年啊，当年这说起来题外话，想当年多年前哈、去饭馆吃饭，我说你们这螃蟹上面有那个戒指吗？就那防伪的锁扣。 哎， 人家老板直接拿出手里鱼儿一捧，不同样是不同颜色的，说您想要哪个，我现在给您戴。 这不是造假吗？ 这不是造假，就是那阳澄湖大闸蟹就基本上属于洗澡蟹。 就进去泡了一圈 出来了。泡了一圈就出来了。当然今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啊。据说呢，新版的锁扣上印着醒目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然后图案和查询号码，以保证食客能够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哎、 从2020年开始，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方便消费者区分湖心饲养大闸蟹和内塘饲养大闸蟹。 这两个什么区别啊？ 就是俩的地儿不一样嘛，就是湖里边养的和内塘，反正二者的这个螃蟹那个戒指明显还不一样。红心的就是湖心款的佩戴的是玫瑰红色的这个所谓的戒指啊，蟹扣。内塘配的是一蓝色的，就是您明白到底您买的是什么，花的是明白钱。哎呀，反正天高夜红时，赏秋吃螃蟹。开捕节的现场，这个大闸蟹的解剖比赛也是让不少观众特别的觉得真棒哈、就是你知道有一东西叫蟹拔件吗？ 哎，听说过。 你知道这拔件都是什么东西吗？ 那具体好像就是 在那个就是吃饭的方向，小锤啊， 有小锤子、嗯，据说是先把背部做一个按摩是吧？梆梆梆梆梆一敲，有什么钳子呀、勺啊、叉子呀、铲子呀、刮子、针，反正一共八件、啊。 刀枪棍棒， 这些你使吗？ 不使。 嗨，直接上嘴是吗？ 就是徒手。 徒手， 徒手吃螃蟹， 不是应该徒嘴吗？ 用手呀，用手先扒完之后再吃。 啊、哎呀，反正一看就是不错，这个吃上面都是专业人士。 反正是能吃了 啊，就是抓螃蟹， 专业的人家得用蟹八件吃， 是吧？反正那就是讲究，堆完了之后还那样。但是我觉得吧，螃蟹这玩意儿吃起来太费劲。虽然我爱吃， 细着吃， 对，就虽然我爱吃，但是这说实话，就最好旁边人家伺候好了才好，是吧？ 得有人给您扒上是吧？奉上来， 开玩笑了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拿实话该说，这个假期连着下了两天雨，对出去游玩有一定影响，但是并没有影响吃大餐。天放晴了，今天啊，去奥森公园波斯菊展。昨天我们节目里边说到波斯菊展了、哦，但是呢，人纳什花开说发现了一个不文明现象， 什么呀？ 有些人为了拍照任意践踏美丽的鲜花。虽然还没有到盛花期吧，但是一些鲜花呢已经凋零了。想借大城小事这个栏目呼吁一下，大家要文明观赏。脚下留情， 真的是哈，每到各种花的季节的时候，都会有朋友为了拍照，踩踏这个花朵哈，或者是去摘花、这都是不文明行为。 对，这个有的时候光呼吁也没什么太大用，就是曝光那些不太文明的一些人的行为，就是让他们知道脸红。你觉得有些人吧，干什么事儿，你就是再怎么着，他脸也不红。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 怎么曝光呢？ 就是怎么曝光，人家不脸红， 这也是一个得想个招哈， 是不是？ 田哥7906说，中秋节这几天啊，基本上和平常差不多，每天早起晨练，上午去附近的超市购物，下午呢就必须来听大城小事。 哎， 昨天晚上还看了央视戏曲晚会，过得很充实，很好。 哎，挺好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您这年、不是这个中秋节哈、过得还挺着急，我过去 直接您就过年去了。 对，一级听友说，二位好，我中秋节过得挺好，吃好喝好，抽空去了趟环球影城看了看，可惜没票，只能看不能进。我月饼我算是吃够了，长了小5斤。哎呦，中秋过节应该是很好吧，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让我们沾沾喜气儿啊。 是啊， 哎，你可以在、 是不是现在他没有票，他去了逛了城市大道是吧？ 城市大道不用买票， 不用买票就可以逛一下是吧？ 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边试试抽抽奖。据说这两天奖品还行。当然据说啊，据说我从来没怎么中过奖。 这个得看谁上节目了。反正刚才有朋友说了又抽到奖了哈。 真的吗？ 当然了。 哦。 好多朋友说抽到奖了，卡米瓜说刚一进来就获奖了，真没想到，惊喜呀、啊。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您说咱俩吗？ 啊。 那可能 是 因为今天 中奖和不中奖的问题啊。 也许是今天我来做主控，给大家带来了幸运吧。 啊、哦，真的吗？ 姑且这样说。 嗨，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孙东林说哈，中秋就是做美食，照顾家人，服务亲人，幸福快乐。 哎，是哈。还有红果说哈，中秋过得很充实呀，和家人还有朋友聚会啊，这个念过了哈。 哎，然后呢，5434也说中秋的月亮特别圆，月饼也吃得香香甜甜，这个中秋过得不错。 哎，也是，哎，非常羡慕大家，是不是？李凯老师念的时候，我就感觉你就觉得，好像相比之下，是不是自己、 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哈？这三天都在上班， 你直白说有点惨，不就完了吗？ 那不能这样说，得鼓，就是人家领导听着呢，就敬业。咱们 领导听不听不知道哈。实在人乐乐说，昨天和父母一起吃了团圆饭，晚上呢一起看晚会，赏月喝茶，每年都是这样。然后拍来一张照片，我一看，哎呦，这团圆饭相当不错哈。 哎呦， 然后呢有两块月饼，有葡萄、苹果、橘子，有水果，然后有大虾，有肉，而且人家那个摆盘啊。是那种众星捧月式的盘子是吧？就是中间一大盘，然后所有的小盘都是围成一个圆心，像花瓣一样，特别的漂亮。 这朝阳宋师傅也发来了他们家的团圆饭一张图片。这个假期周六家里一个人蹲了一天，下了两天雨，哪儿都没去。周秋当天呢，就先到龙潭湖去溜达了一圈，晚上吃了顿大饭，然后他给拍来了。一桌一桌菜呢。有虾，有炒菜，还有这个，这个应该是羊棒骨吗？ 还是什么看不太清哈，反正非常的丰富丰盛。 我觉得你这说完了之后我一点也不觉得丰盛。 嗯 啊，就是一点都没有觉得特别丰富的 样子。为什么呀？是很丰盛的，你看到他们那个图片了吗？ 就是看着好吃然后表述不出来。 啊，那我再表述一遍吧。 啊，嗨，不用了，这齁饿的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到秋天哈，也是到了这个火灾易发的季节。 哎， 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去咨询购买自救呼吸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嗯 啊，有的人就说买一个放在家里，主要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呀。这两天啊，刘先生正在寻找合适的自救呼吸机，他就说现在装修材料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你说万一被点燃了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气体。 嗯， 又因为工作的缘故，这刘先生是经常出差，住宾馆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衣柜里会经常摆放着一款名为自救呼吸机的设备。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也见过 啊， 隐隐 乎乎有个印象， 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嗯， 是不是你也见过吧？ 是，就是好像没有太仔细的去研究过怎么用。 嗯， 但是好像是看见过哈，从外观上来看，这个呼吸器哈像一个面罩一样，可以严严实实的包裹住整个头部，这比仅仅说用我们那个湿毛巾捂住口鼻就方便多了，而且像眼睛这些部位也有了防护，遇到火灾也不用担心被烟气熏得睁不开眼，更有利于逃生。 嗨， 那咱们就看看哪儿有卖的啊，在北三环联想桥附近就有一家消防器械专卖店，里面记者就过去看到了自救呼吸器的价格 啊，多少钱？ 大概是从数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啊，差那么多呀。 嗯，一般家用的吧，您买几十块钱的就可以了。这一位店员拿起了一只自救呼吸器就介绍说，这种呼吸器呢都是一次性的，按照包装盒上的使用说明，不到十秒钟就能够佩戴好。店员呢这个时候也指着包装上的 TZL30 那个标识哈，告诉记者说，这个30啊代表着呼吸器能够维持的时间 是30分钟， 三十分钟，半个小时。 哦， 所以对于普通的家庭火灾而言的话，半个小时时间您就足够可以逃生用了。同时呢，这个店员也说哈，近年来大家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是越来越高了，除了家庭用的小型灭火器，隔三差五就有市民到店里来咨询购买自救呼吸器。之前购买自救呼吸器的呢大多是单位，现在呢很多个人购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店员同时也提醒哈，购买的时候您要看产品是否有那个3C 认证。如果遇到这个不合格的产品，它的密封性和质量是无法保障的，在使用者遭遇火灾的时候反而说起不到那个防护的作用啊。另外呢，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自救呼吸器的保质年限大约是3年。 哎， 这些都是要大家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 一定要买正规品牌，其次呢要定期更新，就是买完了之后不是一劳永逸的哈。 是的。 当然话说回来，这两天可能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火灾的新闻报道，大家也比较痛心，就是这个东西看来是有的时候您只要买对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啊。其实说实话，家里边的像你们家有什么干粉灭火器吗？ 嗯，好像还没有。 我们家有。 哦， 啊，我们家那，所以就是家里边都有灭火器。 嗯， 然后最好呢能够买一个像这种，就是你刚才说自救式的 自救的呼吸器。 呼吸器。 嗯， 然后包括有一些家里边可能还会佩戴一些升降绳啊，这些都是城市当中发生火灾之后必备的一些东西，啊。 对，一个应急的用具哈。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把那些危险点防患于未然，像什么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充电的事儿，我们老生常谈了，是吧？ 千万不要放在家里面充电哈。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中秋假节您过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秀才说昨天早上起来去公园舞龙，中午呢全家去外边吃了羊蝎子。 哎， 你知道羊蝎子？ 知道呀。 羊蝎子的蝎子是在哪儿？ 蝎子，不是那个肉叫，就是那骨头带着肉就叫羊蝎子吗？ 当然，那骨头是哪儿的骨头啊？ 羊上面的呀。 你太可爱了，脊柱 啊， 对吧？ 你问的是羊的哪个部位？ 哎，对对对对，羊蝎子要是买生肉多少钱？ 生肉 啊生， 我吃过熟肉，200多 啊。 肉蝎子怎么也得300多 哦， 是吧？ 那看来我吃的不是肉， 不不 肉， 关键你也不在家做饭啊。晚上去最美乡村高碑店，河边照圆月，真是又亮又圆。 嗯， 哎，高碑店就是因为我们俩像于飞跟我回家的路的前半程大致方向是一样的， 是都往东侧走， 都往就是京东快速的这个高碑店旁边，因为有水嘛， 嗯 啊，然后那个月亮，然后包括那些现在叫什么，就是古旧家具一条街， 对， 那边的建筑那 古色古香的那块、 也是仿古的哈，所以有了月亮，有了河，然后再有这种古建筑， 嗯， 显得应该更加漂亮。 是啊，尤其是昨天配上这个月亮，还有旁边的云。 嗯，然后蓉姐说不爱吃螃蟹，太麻烦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爱吃， 嗯， 就慢慢吃呗。 哎，我觉得螃蟹真的挺好吃的 啊。水镜说都在馋我，中秋在上班，连块月饼都没吃着，食堂是吃的面条。 哎呦，这个跟我们李凯老师是一样的，上了3天班。 星宇也在问，昨天中秋节李凯你请北哲吃饭了吗？ 嗯， 对，昨天晚上真的请他吃饭了 啊？是吗？ 今儿他不在，他没有机会回嘴，你知道吧？ 吃的什么呀？ 面条。 这谁请客啊？ 我请的呀， 就只是面条呀。 那不然呢？ 哦、 啊不不，后来还有两块买了一个什么凉菜，就是两碗面条加一份凉菜。 哦、食堂吃的吧？ 食堂用花钱嘛，食堂直接刷饭卡就可以了。 哎，我以为您会在那个特殊的节日 啊， 毕竟上班了的同志们是不是得吃顿大餐呢？ 对啊对啊，挺大的， 嗯， 两碗面条呢。 两碗面条， 还有个，要不然只还加了个凉菜呢。 咱不来点荤的，就是横点的肉类的吧，荤食啊。咱给买一个这个蛋黄馅儿的月饼，也算是荤菜吧。 没有，那个小饭馆特别小，只卖面条，没别的。嗯， 哎呦，看来大家都去过节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 Naughty 发来了一张照片，说这是今天早上起4点多钟拍的16的月亮啊。 啊， 今年的15的月亮15元，所以16的月亮，但是您拍的像素还是非常清楚的， 嗯， 能够看到一些月亮的一些，能看环形山是看不见啊，但是能看得出来不是一大片白， 嗯， 或者是黄， 是可能是拿专业相机来拍摄的。 嗯，然后居士也拍了一张15的月亮15元，也看特别的漂亮。 嗯，今晚大家也可以再看看啊，到底是昨天晚上圆还是今天晚上圆。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9290也在发赏月的照片。哎，我发现拍月亮的时候大家拍的都不错。 哎，是哈， 是吧，就 说明有设备。 你那个不是也那什么？ 我这不行，你看我这手机就拍出来不好看，所以我就这不预定了吗？ 哦，我以为原来只是拍人不好看，拍景也不好看。 人不好看吗？我都是自拍的，我的照片都是用前置摄像头自拍出来的。 哦， 不美是吧？ 不，不能把实话说的这么肤浅。 哎呦，我的前置摄像头比后置摄像头要高100倍。 哈密瓜说，哎呀，节日好哈，主持人功不可没哈，听众快乐的背后呢有你们辛苦的付出，向你们致敬。 嗯 啊，其实也是谢谢您支持我们节目，我们在春节期间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度中秋佳节， 是 吧？是的，一块来陪着大家来过年啊。什么呀， 过年， 我老想过年， 别人着急了是吧，想提前过年了。 哎，反正 压岁钱拿来。 红果还说羊脖子和脊骨是羊蝎子。 嗯， 就是他那个后背那个脊柱 啊， 他脖子那一段是吧？ 我还真不知道，就吃的反正挺香的。 行吧，看来是一位特别爱吃的朋友哈。 哎呦，主要肉蝎子那么贵呢呀。 生肉就300多，所以当然了，我说的是一根儿哈， 啊， 一根羊蝎子。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像饭馆吃呢，他那个一锅羊蝎子里边没有那么一根，那一根还挺能做出来，还挺出数的， 哦， 所以可能就是1/3， 嗯 啊，甚至于有大锅的说1/2，所以你想它卖 会便宜一点 啊，总数来说还是挺贵的哈， 嗯， 而且现在我们小时候吃羊蝎子那纯属就是为了跟那儿嘬吧嘬吧味儿， 这是不是过年的必备的一道菜？ 没有，那是饺子。 啊 啊，就是这种 饺子就不说了， 这种就属于男士哈，上岁数的， 嗯， 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些伯伯们或者是什么舅舅们，啊， 嗯， 靠这个玩意儿喝酒，那因为就是骨头多肉少嘛， 那， 啊， 就嗦溜味儿的是吧？ 对啊，基本上现在你要是只吃肉些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哈， 可以理解， 嗯， 就是人这个好肉是天性， 真的吗？ 当然了， 你是这么想的？ 反正我好肉，然后就进入到了微胖界。 好吧，现在还在这个界别里边待着，马上就要跨界了， 属于微胖界的新晋美女吧？ 是吧？那兴许没准进步阶梯还比较快呢。还有一些朋友，别哭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像哈密瓜说，不停的给你们点红心哈，啊。对， 哎，谢谢哈密瓜。 哎，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

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中秋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怎么还笑了呢？ 因为说到这个聊天室里边，下边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点赞的一个小星星吗？ 嗯，对呀、 啊、比心的一个姿势，哈密瓜说不停的给你们点红心啊，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孙东林说一点好看红心就飞出来、 哎、 然后呢用户9290说红心满天飞，好运连连到。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朋友也在说那个手都快抽筋了。 哎呦，辛苦大家了哈、啊、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好吗？ 但刚才哈密瓜说嘛，每点一次不是一个红心、啊、而是一大堆、嗯、过瘾。 9290说点赞如捣蒜。 嗯 啊，这捣蒜嘛，你知道美哲怎么形容这个词吗？ 捣蒜呐、啊、就是我猜一下哈、啊。 猜 应该形容的是锤吧。 不，美哲形容那个点红心啊、 哦、 说弄得跟筋膜枪似的、 哦、 你是一个健身达人，你是不是有过这个筋膜枪？ 就我还没见到那种需要用筋膜枪的时候。 是吧？ 对， 还是练得不够狠。 对对，不够狠，对自己比较、哦、下手比较就是温柔一点 啊。下回那个练的时候， 不然怎么进的微胖界？ 下回要是再练的时候我帮你哈、啊那个、 我不。 然后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中秋过得怎么样。 嗯， 像刘白 M 说中秋过得怎么样呢？月圆人也圆了， 哎 家人团聚真棒哈。 你就是吃圆了是吧？ 人家是说团聚吧，不像你似的是吃圆了。 没有，人家说人也圆了嘛。 好吧， 我没圆啊，我还是属于刚进入微胖阶的。 远航1966说：“哎呀，我的中秋节前两天在单位值班，正赶上下了2天雨。中秋节呢，一早携全家去怀柔游玩，中午呢再到红鳟鱼一条沟吃了红鳟鱼两吃， 哎，真不错。 哎，尤其是烤红鳟鱼，老妈特别喜欢、 嗯， 鱼也是很新鲜哈。还有当地的大炖豆腐、花椒盐儿， 嗯， 花椒盐吃过吧？ 嗯， 然后香椿。”然后呢，山珍 香椿这个季节有吗？ 应该有吧，香椿春天的是不是有、 哦、啊？对呀， 香椿豆是不是？ 哦，那咱就不知道了 啊。然后说那晚上住农家院， 嗯， 早上起5点开车回来的，夜里山里边的月色特别的明亮， 哎、 拍了好多月亮的照片哈。 是啊， 在这儿我们想这个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见面会， 嗯， 也会近期重启、嗯，因为上一次呢发布之后呢，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哈， 嗯， 包括汛期，所以我们可能在10月初的时候重启， 去的地方也是这个怀柔山区的一家高端的民宿， 民宿是吧、 哎、所以要住一晚上、 嗯、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公众号和通过粉丝群把我们听众见面会的消息告诉大家，包括报名方式啊，包括需要承担的费用啊等等都会，而且有神秘礼物是吧， 哎，还有伴手礼呢， 您不要再多说了 好好好， 神秘礼物 剧透了是吧， 对对，不能多说哈， 好，嗯啊，林小白说下雨两天值班来着啊，唯一的大晴天出去玩了， 嗯， 今天呢补吃了月饼， 哎， 你别说月饼这东西吧，好像真是就必须在那天吃， 不吃都是亲情，没问题 啊，也可以是吗、 啊、挺好、 嗯、 而且今天如果还有卖月饼的都便宜， 哎，那是 你看到了过了吗， 反正我昨天去稻香村买月饼的时候、啊、反正已经卖光了 是吧， 嗯， 乐乐1335说，哎呀，我们大大小小12个人同庆楼吃了顿团圆饭， 嗯， 我陪三个孩子玩着游戏，其他人聊天，聊期货，哇、 哦， 这都是财迷主，不是财经节目才说的是吧， 对呀、啊、这高端专业的领域了、 啊、聊老人的家庭的这个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其乐融融哈、 嗯、 说到跟孩子玩，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这个中秋假期的前一晚上， 嗯， 5年级的月月收到了妈妈刘红给他的中秋大礼包，什么礼包，不是钱包，不是那红包， 那是啥呀， 是整个假期不用参加任何补习课程， 嗯， 还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去郊区共度3天2晚， 这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个大好消息， 是啊，月月高兴极了，哎，忙表着决心说，妈妈你太伟大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你看妈妈不让学习的时候妈妈就是伟大的， 而我一定好好学习这话吧也属于常说的词儿，是不是， 是呀， 担心堵车，周日一大早刚过6点，月月一家就动身去了延庆， 嗯， 说到了再吃早点吧，让孩子痛快玩一会儿，回想月月头天晚上的反应，刘红觉得又好笑又心酸， 为什么呀， 因为之前啊各自都有必须要上的一些补习班， 嗯， 时间又不一致，升到2年级之后呢，这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好几年都没机会凑到一块儿度假了、 哎、 说平时能聚到一块儿玩的时间呢也就是假期的周末啊，玩上半天就算好的了，4个家庭的聚会啊总共有7个孩子，你会算吗， 您再说一遍，什么 4个家庭聚会总共有7个孩子， 哦，那就是有的家里面有2个孩子的， 有几个家呀， 4个家庭呀，您说了、 嗯、我说啊有几个家庭有2个孩子呀， 那肯定不是每个家庭，是3个家庭有2个，可能是那一个有一个，也有可能有的家庭有3个， 嗨，即使是阴雨连绵也没能影响孩子们的兴致啊，他们在住宿的山庄接待中心外边跳那蹦床，拿水枪滋水枪啊，雨伞打攻防大战啊，你一般情况下玩这个吗， 不玩，这肯定是你们男孩玩的、 啊、女孩都比较秀气是吧， 女孩跳皮筋儿。 哎，更让孩子们开心的是整个假期没有任何额外的压力，月月说之前就算是放假那数学和英语老师那个线下课也必须得上啊、 哦、 如今都改成了网课，而且假期中啊不开课，这就意味着没课后作业， 哎，真好， 说那些课你这是说这个真好，当然也对哈，但是你小的时候是这么过的吗、 哎、我肯定不是了，现在的孩子，我就这句话是对现在孩子说的、 啊、是吧，那些课后作业呢说比我们学校的难多了哈、 嗯、 每次做不出来爸爸妈妈还会批评我压力太大、 嗯、 孩子们没有了额外作业能够放肆的疯玩的时候，刘红也得以和朋友们坐在山庄大院的阳伞下啊，那喝喝茶聊聊天、 嗯、 说真正享受一下慢生活， 哎，惬意、 这个、哎，这个轻松愉快的小长假在几家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那么除了他们家位于前门北京坊的陪着万书店，很多人喜欢逛这家书店哈、 嗯、 小长假期间呢也迎来了川流不息的读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跟着父母逛街的孩子们，10岁的小安守着一本我的手绘不可能这么萌的 连连为书中的示范案例这个称赞， 嗯， 拉着旁边的张先生说了不停，张先生他爸， 哎，是、 啊、说爸你看这是胳膊， 嗯， 这是腿，哎呀太可爱了， 可爱， 能看得出来这是胳膊这是腿是吧见女儿如此开心，张先生也拿出了以往少有的耐心陪她细细阅读哈、啊、他跟记者说平时女儿啊喜欢漫画相关的书籍， 嗯， 也爱跟着勾勾画画，但是由于学习任务比较重， 嗯， 对这些闲书杂书孩子其实很少有时间投入的阅读， 嗯， 节假日不再上学科类的辅导班，也没有额外作业，我们家这小姑娘能来书店一饱眼福，再选2本心头好喜欢的书带回家， 嗯， 可把她乐坏了哈。比起孩子的愉快转变，一些家长 就是家里边哈，尤其有大娃的家长们 哦，有两个孩儿的那种， 就 是 大个儿的那个， 嗯 啊，对于学习负担的减轻还处于适应当中。 哎、 比如说开学以来，见到已经升入初二的儿子，每天回家都表示作业已经写完了，那种无事一身轻的那种状态， 嗯， 仿佛回到小学二年级。李夏还是有些担心，是说心中特别慌，还是想让他多做一些辅导材料。但是呢，我安排的作业呢，他也不愿意配合，就是说什么不听呗， 嗯， 对吧？就是正处于青春阶段，只能尽量的多往阅读方面引导。李佳找来了初三的必读书目，挑一些经典的大部头，就推荐他读的厚一点， 四大名著。 哎，最近读的就是《红楼梦》， 嗯， 没想到还真看进去了，又把八七版的电视剧翻出来，放给他看， 嗯， 反正这就算持续巩固兴趣。哎，我觉得这个双减之后哈，第一个小长假 是 啊，大人陪孩子过得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哈。但是 我觉得您家孩子挺可怜的，您这上班孩子怎么玩啊？ 我们家孩子是这样哈，他也是属于跟就是我媳妇儿的闺蜜一家孩子玩的热火朝天。 哎，把您一个人扔这儿工作来了？ 对，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吃饭呢，玩什么？因为我们家孩子老大才上二年级，更是属于前三年没作业的时候，所以玩的更开心一些。啊，当然了，这种我们也没那么焦虑，就是那时候有辅导班的时候也没那么焦虑。 嗯，就是放养是吧？ 对啊，对啊，就是看慢慢以后再说呗，是不是？ 挺好的，挺好的。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中秋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中秋那个五零后说啊，中秋节过得很开心啊，早上起来和粉丝一起互动，然后中午做饭吃鱼。 嗯， 虽然说下雨了。但是不影响心情。 嗯， 昨天阳光明媚，出去溜达溜达，去了日坛公园了啊！日坛公园，您离咱挺近的哈。然后回家又吃了月饼，愉快的几天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从来没撞见过。你去日坛公园溜达吗？ 溜达过。 好的，我也去过，但是从来没，就是下回去的时候，兴许能看到五零后哈。 是，就是那个时间点吧，有的时候我们上完这个，就白天整点的时候。休息的中间时间可能会那儿去那儿溜个弯儿、 哦。我是偶尔会吃完中午饭去溜达一圈， 啊、消食儿吃多了。 那一般不会，就是主要是觉得那个空气不错。而且五零后提到了一个问题：早上起来和粉丝一起互动，怎么跟粉丝一起互动呢？ 咱们粉丝群呗。 怎么加入粉丝群呢？ 就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咱们美哲的小姐姐不就给拉进去了吗？ 赶紧说 对，大家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怎么来着， 回复入群两个字、 啊、合 而已， 一看我就不是场控 回复入群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 是的， 十个字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 嗯， 然后回复入群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 没错。 然后呢还有一些新朋友，皮子宝刚人说中秋过得怎么样啊，三天三场剧本杀， 哎呦， 有赘婿梨园剧本杀，还有虚拟游戏。你玩过剧本杀吗？ 真没有，我玩过密室逃脱。 哦，你还玩过密室逃脱呢？ 哎，这很惊诧吗？ 没有， 我们年轻人都玩这个。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玩杀人游戏，就那个玩扑克牌那个桌游。 桌游 啊，剧本杀还真的，因为这年轻人可能还得凑一块儿，是吧？像我们这种， 但是剧本杀是可以不认识的人凑成一个局来玩的， 啊、 它是一种新的、比较洋气的交友方式，也可以这么说。 是吗？关键我们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太忙嘛。 哎呦， 怎么了？ 下次带您一起去玩一下剧本杀，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好好好，有人老宋说过不错，一家人一起吃了个团圆饭，其乐融融。 嗯 啊，然后虽千万人吾往矣说，这里加精好难啊。你这个你没事儿的时候多给大家加加精啊。 不能够哈，我马上加，马上加啊。 然后这个叶林也说，除了吃就是吃。 嗯 啊，这中秋过得挺没劲。 哎，宝姐姐还说呢，这个中秋节您过得怎么样？过成了劳动节， 就是属于。 看来宝姐姐是工作来着哈。 哎，然后林小白，这都是新朋友哈。 嗯， 下雨两天值班啊，唯一大晴天出去玩了。今天补吃了，这你念过了是吧？ 哎，是、 啊、补吃了月饼、 嗯， 而且这都是新朋友，欢迎您常来啊，我们也是给您加个精。 是 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这个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嗯，刚才咱们说了密室逃脱哈，像密室逃脱啊、剧本杀那种，都是属于年轻人可能追从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人也喜欢怀旧风的东西、 嗯、 啊，比如说小时候的零食啊，或者老物件之类的。就在中秋假期开始，有一个特殊的二手市集在三里屯亮相了，浓浓的怀旧风，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啊，来说说看， 比如说这个有180个版本的《小王子》，据说这本书不是每个男生手里的必备书籍吗？ 没有，没看过。 没有啊？ 啊，没看过。 给您儿子买一个。 好像他也没有。 还有，等着我送吗？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们欢迎。 长大再说吧。 嗨， 还有就是中关村电脑城啊，还有这个人间指南编辑部。这 不是人间指南编辑部在哪儿？你知道吗？ 就是这不是电视剧里面那个、 啊、你看过是吧？ 编辑部的故事里面那个葛优跟葛玲的那个编辑部，他那本杂志叫《人间指南》是吧？ 怎么都姓葛呢？ 哦、他们俩肯定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人家里边的角色的名字叫东宝吧？ 嗯啊， 葛优演的那个。行行行，继续说吧啊。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走进这个位于三里屯机电院75号楼的多抓鱼回收站，里面就是在绿化带捡花啊，在楼宇中捡夕阳啊，不少人都被这样的浪漫的标语所吸引。将近这个1000平方米的市集内啊，展示着3000多件二手服饰以及20000多册二手书籍，每片区域都是以北京地标命名的啊，比如说这个北海公园区域卖秋冬款的服饰，然后中关村区域就卖这个西装衬衫，东郊民巷啊卖外文书籍和进口杂志等等，商品呢都贴上了所在地标的历史和气质。而在这个市集的2层楼梯拐角处啊，展示着不同版本的《小王子》。这源于二手平台一共收到过4774个人的180个版本的《小王子》 啊，都是看完了之后就扔的《小王子》， 在这展示出来了嘛？啊，像编辑部的故事中角色这个针砭时弊的知识食粮，在这里呢找到你的精神指南，这句话好像挺熟的是吧？在售卖这个纪实、历史、政治、哲学书籍的编辑部的区域，一台黑白电视机不断播放着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片段，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啊！大家都纷纷驻足拍照，类似的怀旧那个风格哈、啊，装饰还有不少。比如说入口处就装满了这个麻布袋的那个三轮车，随处可见的马扎。啊， 是那种绿色的帆布条的， 那一还能收起来的那种哈。 哎呀， 啊，这，哎呀，一声是回忆起来了。 是我们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这个 啊，用来跪的是吗？ 跪马扎， 坐马扎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还有这个中关村电脑城的小霸王游戏机等等哈、 哎。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 哦，是吗？据说不是能玩小霸王，都算家庭条件不错的。 还有学习机呢。 哦， 学习机号称是学习机，但是从来没学习过， 是、啊、 都是游戏 里面那个标配的游戏都玩过， 什么坦克大战 啊、哦，你们都玩坦克大战， 啊、然后呢，魂斗罗，街霸，这您都玩过， 我玩的都是贪吃蛇， 贪吃蛇都是诺基亚手机之后了吧？ 哦，就是高端了之后的游戏吗？ 不是手机，我们的游戏机都是什么超级玛丽， 是 啊，玩过吗？ 超级玛丽玩过呀，这肯定是玩过的， 都是咱们一个年代 童年必备游戏哈、啊。还有在这个市集中心区域有20位市民自愿报名参与的摊位，摊主们呢还会依照个人的喜好来售卖手工工艺品、油画、明信片，还有老北京的料器等。90后女生小然正摆摊售卖手工针织物，一个售价9.9元的这个针织发夹，它平均啊要花半个小时来制作，用到3种不同材质的毛线，成本其实它远高于9.9元了。 那为什么卖9.9元？这不是赔了吗？ 人家小然说哈、啊，其实摆摊赚不到钱，或者是赚多少钱，这个并不重要，他是享受当摊主的那种感觉，很高兴能有这种机会让大家欣赏到他的作品。 哎呦，都成作品了。 哎呦，当然了，人家是手工制作的呢，所以在市集里啊，不少顾客都是满载而归。啊，刘女士她逛过之后就点赞说呀，我买了一本李银河老师的《醒来集》，啊，这是我之前想买但又没舍得买的书，很感谢市

京，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中秋假期，哎，中秋假期啊，中秋节您过得怎么样啊？ 您看您这三天没休息，哎，就惦着这休假呢，一会儿过年一会儿假期， 这个还没有习惯啊，虽然一直在上班， 现在默念三遍工作， 缓不过来了。请叫我兔子说，哎呀，中秋三天假期，朋友来我们家住了两夜三天， 哎呦， 啊，给他做了7顿饭18个菜，虽然很累，不过满足了他的胃，也算是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嗯， 真棒哈。 是， 哎，有就是不，女性朋友来家里边就是一定得表现得更好一些，是吧？ 男性呢？ 男性咱就方便面吧。 啊啊啊，是这样， 分谁请，我请就是方便面，你可能做的一桌子好菜。 不不不不，我跟你的待遇是一样的。下回邀请您去我家的时候，我也给您煮方便面啊。 天鹅颈说：“哎呀，多抓鱼！昨天晚上就刚才咱们说那个回忆的那些书 啊， 说昨天晚上陪孩子去的，因为疫情限流，排队排了半个小时才进去。 嗯， 然后里边各种各样的标语啊，什么这个都特别好。 哎，人还真是很多，啊， 哎，特别多的人，挺好哈。嗯”然后呢，听人劝说今天中奖概率确实高，2次1块钱，6次6毛6。 哎呦，您今天这运气简直是无敌了。 为什么人比人就差那么多呢？ 因为人家可能过节就是人家过节了 啊，是吧？ 没工作。 时光雕刻说挺好的，2天下雨在家干活，中秋那天秋高气爽，和家人去了什刹海赏月了。 嗯， 还看到了一个大爷玩遥控快艇在水面上要飞起来了。说到这个，待会儿我们还会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这个河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哈。 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这个中秋佳节都去哪儿过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那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前两天一直在下雨。9月20号凌晨，北京铁路公安处石景山南站派出所接到了车站职工的报警电话，说民警同志啊，这儿的积水里边有条怪鱼。 什么鱼？ 鱼特别头特别大，有尾巴，那是鱼都有尾巴。 对呀，啊，还有鱼鳍呢，也不一定。 关键的问题是这条鱼长了4个脚。 嗯， 鱼长脚你见过吗？ 没见过， 是吧？我也没见过。哦，说你们快来看看吧。然后呢，这个警察就赶紧到现场。石景山南站派出所的副组长高磊说，9月20号1点多，石景山南站的职工下班返回宿舍途中，因为持续降雨嘛，临近宿舍的一段小路啊积水，职工们就脱了鞋，挽起裤腿，趟水通过。 嗯， 期间呢，有一位职工突然之间就碰到了一团肉乎乎的东西，吓了一跳，连忙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这水里边趴着一条怪鱼 啊，就是报警人说的那条怪鱼， 哎， 是吧？ 说当时啊还下着小雨，然后呢几位职工透着水面依稀看到它有长长的尾巴。 嗯， 关键的问题它长着4只脚， 哎呦， 有点像鳄鱼。 嗯， 但是没有鳞甲。 这个鳄鱼不是保野生动物，它不能跑到城市里来呀。 那是，这是怪鱼也是不在城市里边常见的。 哦，对呀， 浑身都是肉乎乎的，趴在水里边一动不动。 嗯， 然后大家伙谁也没见过呀，这什么呀，一时不知所措就报了警。 嗯， 接警之后呢，民警带着这个就是高磊，这副组长带着民警就赶到现场了。有过野生动物救助经验的高磊一眼就认出来了， 什么鱼？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叫大鲵。 哦，听说过，它还有个别称叫娃娃鱼。 哎，俗称叫娃娃鱼。 嗯， 高磊知道这娃娃鱼啊性情温顺，没有攻击性。 嗯， 所以呢就和职工们一起把这娃娃鱼从水中给捞了出来，用纸箱子带回了派出所。9月21号呢，石景山南站派出所联系上了北京市水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民警开着车把这娃娃鱼呢送过去了。经检查，这娃娃鱼体重3公斤，身体状况还不错。 嗯， 那么大家一块分析啊，这个娃娃鱼啊可能是被人在中秋节啊之前放生的。 哦，那怎么放到这儿来了？ 但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娃娃鱼算是两栖动物。 嗯， 自身呢无法调节温度，对生长环境要求很高，而且呢不耐低温。 哎， 这幸亏发现的早，否则到了冬天它就找不着合适的地方冬眠了，就很难生存。 嗯， 说白了就有可能要 over， 是吧？ 哎，是。 所以呢人家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哈。 嗯， 不知道是谁放生的，这可能也涉嫌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千万千万不要随意放生，另外也不应该养那些违法的，就不让养的一些保护动物。 嗯， 对吧？ 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我们的 动物，保护好我们的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呢，咱该养的养，不能养咱别养。 比如说养个小狗啊小猫都可以哈。 哎，你们家养小猫小狗吗？ 嗯，还没养。我 还没养，是准备养是吧？ 有这想法呢。 哦， 嗯，但是我不喜欢养太大只的，因为空间有限， 哦 嗯、可以养一点小只的、可爱的那种。 哦，是吧？女孩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特别好，是吧？ 比如说养一只可爱的小泰迪。 哦，闹腾那玩意儿 是吗？ 四个的腿同时离地跟 那蹦。但咱养个小动物不就为了闹腾吗？ 啊，那也行吧， 图个热闹、 啊。你得好好上班啊，该上班不能一天少，不能少。 你看看这个无情的领导。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过节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相依相偎说中秋。节两天雨，一天啊晴了，近途外出都集中在这一天，去了一趟南海子公园， 嗯， 那叫一个人多，不过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是哈，飞鱼撒清晨说，中秋佳节宅家里，下雨天不出门，在家里包饺子做锅贴生煎，太香了，然后呢去健身房跳操去了。 这个反正于飞是这样，他的健身就是为了多吃点好吃的。这说的是实话吧？ 就哎呀，这个就是我的伤心事儿。 锅贴你吃过吗？ 吃过 啊， 就是一面煎一面放那个就是被煎的那叫锅贴、 啊、对对对、 啊、 而且锅贴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定像北京有一些饭馆那锅贴啊， 嗯， 有好几个能连在那一片， 嗯， 就是它煎的那片都起了皮儿 啊，就是放水来之后不是就会起那个皮，然后它就会粘连在一起。 哦，你真会啊。 我吃过啊，这个 不是你做过吗？问题 那没做过， 那说的跟自己会做一样。 反正吃的挺香的。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水晶就说：“哎呀，那个游戏机红白机我也有，那游戏卡都吃灰了， 哦、 嗯，就是、基本上没怎么用过。 哦”是啊，他这估计都不知道上哪去了吧？ 哎，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聊这个中秋节去哪儿哈。 嗯， 大不列颠的啊，风说中秋家里边蹲了，家里蹲养精蓄锐。你懂什么叫家里蹲吧？ 家里蹲就在家待着呗， 哪儿也不去。 嗯 啊，是吧？ 休息嘛， 哎，挺好。 我其实头两天的时候哈、啊，也是家里蹲来着， 哦、 就是除了上一天班、 嗯、 然后呢，因为天气太不好了， 嗯、 就是阴雨连绵、 嗯。 后来第三天发现突然之间晴天了， 哎呀， 我赶紧跑出去，赶紧溜达溜达。 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特别的厚道， 怎么了？ 你说。哎呀，于飞啊，你上班时间忙，没时间伺候小动物，还是别养活物了。事情说你养个乌龟吧，这事儿好养活是吧？ 乌龟好养活吧，反正你不用管它，它也能活。 但是你得给它吃的呀。 嗯，吃得喂个食，应该是比较省事儿的吧？你像养其他的狗狗、猫猫、狗狗的，你不得还得去陪它出去溜溜弯儿之类的、 小乌龟自己逃跑也是惹不起。 我把门锁上。 锁上了，它之后什么沙发底下啊，什么大衣柜缝里啊，不太好抓。 回家就变成了找乌龟大战。 哎、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 嗯？ 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哎，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快艇的那事儿嘛，咱们就来讲讲哈。哎，这个随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声，一艘快艇如风驰电掣般在水面上飞驰而过，留下了阵阵水波和岸边路人的惊呼声。 不是，刚才是说在后海什刹海有人玩遥控的这个、 嗯、 这个叫什么摩托艇是吧？ 这个是玩命快艇 啊！这真是啊！ 来说说哈，细说说。经过这一个夏天的生态补水，水清岸绿的淮河吸引了许多游人。但是呢，坡煞风景的是什么呢？在水面较为开阔的区域，一些人会驾驶着快艇、摩托车来回穿梭。 来，再等会儿，快艇和什么？ 摩托艇。 驾驶摩托车在水里边那 摩托艇 摩托艇和摩托车还是有区别的吧， 是是是、啊、这个摩托艇 啊他们把这个船开得飞快，速度已经超过了每小时50公里、 哦、 主要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开车的时候旁边穿梭那些摩托车。 没事没事，你慢慢说。 同样的速度 啊慢慢的，那比不50快多了。 嗯，反正看似是挺刺激的运动，其实是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嗯、 像这些驾驶快艇的人，大都缺乏专业训练，速度又快，那稍不留神可能就会酿成船翻人亡的惨剧。 哎、 嗯，前段时间呢，其实就发生过一段比较惊险的事情哈，两个人驾驶着摩托艇，当时由于速度太快，就发生了碰撞，这时候两个人都掉进了河里。 哦、 当时多亏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及时啊、 嗯、 才把他们拽上了岸。 哎，这只是湿身，但是没有丢命。 嗯，啥湿？ 这本来身上都湿了嘛。 哦， 没有没有，这要不然有生命危险是不是？ 哦、 嗯、 原来这词可以这么用啊。不仅这个摩托艇撞坏了、 哎、 人也受到了惊吓啊、 嗯、 我们这个 工作人员就说哈，当时巡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玩快艇的人还带着孩子， 你瞧瞧， 哎，有的人呢还没有穿救生衣的意识，一旦发生了碰撞溺水事件，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嗯， 由于这个摩托艇快艇行驶速度是非常快，所以巡查队员会手持扩音喇叭，不断向河内游玩者喊话，然后直到劝他赶紧上岸之后啊，告知他们这个私自下水的危险性啊。 嗯、 但可以有一部分人啊，就怎么劝都不听。就听到那巡查队员的喊话，竟然开着船加速往怀柔跑。 嗨， 这也增加了队员们工作的难度呀。这工作人员也提醒哈，以经营为目的的，我说我可以去处罚你一下，对不对？大不了罚你钱，你就不能干了。但这些来玩快艇和摩托艇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执法依据。 人家不收钱，自己花钱买的。 嗯，人那我在路上还见过呢，通过车拉 着一个， 对，拉一个跑去玩的这种吗、嗯？所以就是也是多次联合河长办还有公安部门展开联合执法，加强巡查和劝阻。毕竟群众生命安全和水环境污染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怀柔私驾摩托艇和快艇的行为，一方面是对自身安全存在风险，同时呢，这个快艇摩托艇泄漏的燃油也会污染水质， 哎， 对水生物会造成影响，破坏水生态环境，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坚决杜绝的哈。 这个燃油不知道是怎么样，反正我个人感觉好像是柴油吧， 嗯， 是汽油吗？ 味儿 更呛一些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有钱有闲钱，不知道怎么玩的人还真挺多，对吧？您买一个摩托艇，买一个快艇，搁家里边搁着，第一占地儿，第二费钱，第三玩命，是不是？ 哎，有钱又有闲的人。 对，但是有钱不能任性啊，对不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这儿想说，这河道呢可以赏景，对吧？ 嗯、 有些地方呢可以垂钓，有些地方不能垂钓。但是开着这个快艇，您说来回来去，确实也没有相应的执法依据，也是一个难点，是一个空白，或者说是现在是盲区。 没错。 但是我们的生命你架不住就一回。你说上回那个刚才说失身，在他万一要真出了事儿呢？你带着小孩真船翻了呢？ 就是啊，这到都没有后悔药。 哎，另外对环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咱就别玩这悬的了。 哎，玩点别的，养点小动物。 对， 听听大城小事。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郭宝臣说，中秋节是我80岁生日。 哎呦， 说在东城区的地坛门球踢过。 嗯， 踢过什么不知道哈？ 您玩过门球吗？ 门球我没玩过，我看过老人打过。 啊，再过几年您就玩了， 是吧？不至于吧， 差不多了吧、 这个、 应该到那个年龄段了吧。 我说这不是老年人专属的运动吧？ 啊、 哦，我不知道哈。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桃桃就说我们老家有野生的娃娃鱼。 嗯， 哎，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哈。 没错，这个不能饲养的动物哈、 嗯、然后呢80898说前两天下雨， 嗯， 在家里待着养足精神，中秋那天上班挣3薪。真的吗？ 这个 2薪吧。 咱们有这事儿吗？ 咱们肯定没戏啊。 3薪呐、应该是好像是3薪的，有一些企业是。 你是没戏了，你顶多3薪2亿。 我都没有想过，不敢想这个。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飞鱼洒星辰说走了2站多地，昨天晚上去出门看月亮了，在河边找好位置，照到了云追月的美景。 没错， 河边好多人都在照月亮，气氛过节的气氛特别浓，特别棒哈。 嗯，是啊，刚才还有朋友发来了现在夕阳西下的景色吧，7498发了一个竹林间哈、 嗯 啊、不是竹林，树林间， 嗨， 一缕夕阳照射而来。 这我怎么觉得像朝阳呢？ 夕阳呀，就是黄色的，应该是夕阳。 那夕阳和朝阳有什么区别？ 嗯，朝阳其实要比这个更发白一点颜色。 真的吗？ 朝阳，我常看朝阳呢，就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这边就升起来了。 你从通州来电台，你能看朝阳？ 嗯，我是坐到我直播间的时候 啊。 嗯，因为 朝阳和夕阳最大的区别是一个从东边来，一个从西边来。 哎呀，当然了，不然呢，还一个从南，一个从北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昨天就是这3天中秋节过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呢，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会在近期也会举办我们的听众的见面会，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嗯，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事儿。这个有的时候吧，想赚点积分，就是现在什么事都搞积分。 嗯，积分制，尤其是一些会员的， 我的那积分好多都浪费了。 你说的什么积分啊？ 有好多呢，什么信用卡积分 啊， 然后你那个手机 什么不管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可能也有积分， 通信积分。 然后最狠的是前两天那个某航空公司一直在给我发微信，不是发短信，说您的积分快过期了。 嗯。 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哪儿也去不了， 哎，一般可以兑换礼品呀。 对啊，我都买了好多礼品小盒 啊， 都给寄到单位来了， 也可以分给大家。 哎，小盒不大啊。九月十三号呢，斌女士在某支付平台每日赚积分的页面进入了一个叫做“领取理财种子”的任务。 嗯， 领取了2.2块的种子之后，页面弹出了测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问卷，说我就填了个问卷啊。领了一个种子 啊， 怎么就开立基金账户了呢？ 对呀、啊， 还申购了一笔基金呢，这玩意儿不花钱。 开个账户好像没那么简单吧？还得填很多个人信息呢。 哎、反正这是答完题两天之后，他就意外收到了短信、 哦， 说他在某基金平台开立账户，确认成功，并且通过平台申购了某基金2.2块。 嗯， 这个斌女士特别吃惊又特别的愤怒。分别联系了支付平台和基金平台，要求销户。 哎，这得说道说道， 对吧？你这个，你有那个叫什么？ 嗯， 你有那本事能够理财吗？理财这东西，投资有风险呢。 财理我还差不多。 你要不理财，财也不理你。 是啊， 真的吗？ 财一般都不理我。 这都得听财迷主持人，他们这个经验丰富，你知道吧？ 嗯、 反正总之是人家要求销户哈。基金平台的答复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基金呢。最短持有期是一年，想销户也行、 哦， 一年之后才能够撤销，等明年中秋的时候。 这凭什么呀？ 哎呀，基金平台客服人员跟记者说，按照直销流程呢，购买基金呢需要验证手机号码、完成注册、绑定关联的银行卡、设置交易密码、完善个人信息、风险评估等等步骤。但支付平台呢属于代销渠道，代销的业务规则流程基本要以代销平台为准。 嗯， 就是说白了，这是那个支付平台到底有没有这一套，不知道啊，随便。 嗯， 那么有一位北京的律师哈，彭艳军律师认为说，这个支付平台涉嫌强制交易，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么消费者普遍并没有这个购买基金的真实意思，对吧？这个平台行为实质是误导了消费者，使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买了个基金，实际上这是强制交易， 是吧？ 所以每日赚积分，就是对于赚钱的这个赚字吧，大家一定要谨慎。 嗯，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都是属于，哎呀，给个甜枣啊，或者拿这种所谓的词诱惑眼球，千万不要轻点。那种什么领取理财种子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花里胡哨词啊，可能都是坑。 嗯，反正我一般用 APP， 它可能会一打开就会蹦出来很多那个小的窗口， 嗯， 啊，上面都是哎，你可以领什么什么东西。 嗯， 这种东西一般就是它会，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免费给你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哎，那你一般怎么办呢？ 就叉掉嘛，右上角有个叉叉啊。 说的很直白，就是别理他，别看他就完了，是吧？咱就别去当人家那个什么，就是被人家忽悠的，是不是？ 没错。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呗。 好的。刚才继刚才那位朋友发完夕阳之后，0350也发了一张夕阳的图片哈， 嗯， 也是在这个应该是公园里面， 嗯， 就这会儿可能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景色比较好看的时候哈。 嗯，然后呢，程一说， 嗯， 哎呀，李凯啊，你这个也有财迷主持人的性格呀， 嗯， 信用卡的积分不会浪费和过期的。信用卡积分， 信用卡的积分好像是不能过期，但 是 可以 消费是吧？ 对，你就可以攒着。 对，多少万分能抵一块钱？ 嗯，没有那么多，我的信用卡里还没有那么多积分呢。 反正每家银行的信用卡积分不一样哈，这个反正每次他跟我们说什么，您这积分可以买咖啡，您这积分可以在网上商城怎么怎么样，我就那么一听，从来也没干过。 嗯，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人家听到了说这个中秋节过怎么样，听节目，收拾衣服，收夏天的衣服，拿出冬天的衣服来。 哎呦，这么早呀。 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换装的季节了，对吧？我们办公室这两天出奇的冷。 是不是有点早啊？这两天不还挺热的， 外边热， 秋天还是可以往后拖一拖的。 外边热，办公室特别冷，你不在办公室待着你不知道。 咱们不是不同的办公室吗？ 咱们怎么不同啊？ 我一般待在我们的办公室啊。 你的办公室跟我的办公室不是一个办公室吗？ 不是啊，我常待的办公室 啊。你常待是那另外一个办 公室。对对，咱俩不在一屋，咱一个南边一个北边。 对对，我那边阴冷一些，你那边阳光明媚一些， 可不是。 嗯，行吧，还想怎样？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中秋佳节，中秋节过得怎么样。 那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 然后呢，像深白色的天鹅也发来了一张照片，此时此刻应该是晚霞的照片吧，应该是湖面。嗯、然后远航也说，朝霞有雨晚霞晴，这是俗话说的是、 嗯、 啊。另外呢，也是这个拍了好多，这是哪个湖？就深白色的天鹅，这是哪个湖或者哪个水库吗？有 山这样看好像分辨 不太 出来是吧？ 嗯， 反正景色挺优美的， 哎、特别棒。 嗯。然后这个深白色的念完了是吧？ 嗯 嗯，飞鱼洒星辰还说呢，就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积分的事儿哈，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心就不会受骗。 嗯，这确实是哈。 嗯， 那么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您这个中秋节都忙了些什么，过得怎么样？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不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这个公交车等车的车站都会有一些公交亭。9月10号下午啊，几位在公交410路新发地等车的乘客。开始跟那儿叹气， 叹什么气啊？ 哎，顶棚都破成这样了，也没见人来修修。 嗯， 这大太阳天的是吧？没法躲太阳。 可不是，下雨也不行呀。 下雨的时候也没法遮阳避雨啊。 就是 新发地站呢，候车亭的顶棚几乎全都破损了，破损了哈。 嗯， 已经失去了遮阳防雨的功能。仔细观察呢，用不锈钢圆柱和方铁管等材质制作的候车亭虽然十分坚固，供乘客休息的一排不锈钢的这个椅子也完整无损、 嗯、 但是呢，那半圆形的顶棚上的塑料板已经全都坏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呀，只剩下几根垂落的板条在秋风当中摇摇晃晃。常在这个路公交车出行的一位乘客说，说这个塑料顶棚破损的时间至少得有一年了。 哎呦， 赶上有雨的时候站在候车亭里边每次都得打把伞，挺好的一候车亭，顶棚呢就铺了一层塑料板。 嗯， 你说这风吹日晒能不坏吗？ 就是 时间那么长是吧， 不结实，塑料 都脆了， 是 对吧？另外一位乘客也说，说今年啊，北京夏天气候多变，降雨频繁啊，这一般情况下就是表示一下，就是因为今年雨水多， 嗯， 没带伞、没带雨具的乘客要想在这儿避雨，没想到却挨了淋。这乘客还说，很多候车亭啊都在用这个镀锌板做顶棚， 嗯， 既美观又结实。哎，什么时候咱们把这个咱这个车站也改了呢？ 对呀、啊，也给它改改呗，别让大家在下面又淋雨又晒太阳的、 啊。对啊，下雨天的时候呢淋雨，天晴的时候晒太阳啊。 嗯、 不仅经开路西侧的新发地村的这个候站亭出现了破损，在马路东侧的候车亭塑料顶棚同样是破损不堪。候车的乘客呼吁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尽快核实情况予以修复。 嗯， 说最近降雨依然是很频繁的，大家都盼望着能够尽快修复顶棚，让我们在这儿候车的时候能够有个遮阳避雨的好时候。 没错， 那这个好环境哈。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后期维护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就是棚在那儿，它就是上面顶棚坏了、 嗯， 坏了之后没有人修。 嗯，那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建可能是花一笔钱，维护的钱也不能省， 嗯、 是不是？ 是啊。说今天这个话题哈，刚才7789还说应了那个电视剧的名字《情深深雨蒙蒙》，的确下了两天雨嘛，就是今年这中秋节、 哦、 就是前两天休息的时候， 雨蒙蒙倒是看出来了，情深深怎么能看出来呢？ 那人家没准有故事呢。 你倒想的挺多。 没有了，那你家人团聚这就叫情深深呀。 啊、这倒也是啊，这确实中秋节也是一个讲究情分的节日。 是的。 对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啊、嗯、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像沧海一粟说，中秋节去孩子家和可爱的4岁孙女一块玩、 嗯、 下午看了新影片，就是那徐帆演的、 啊、 关于我妈的一切。 哦， 新电影中秋档。哦， 哎，我听说有一个电影挺火的，叫《风暴》。 哦，我没看。 没看是吧？ 是 啊。啊，好像据说这个电影的评分还挺高的呢。 是吧？ 嗯。 这两天中秋档，今天上午好像他们财富新动力节目是不是也做了这个中秋档电影的一些节目？ 哦，您对人家的节目这么了解呢？ 我这个有时候全天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是吗？那您桌上一定有个小匣子。 没有没有，开车的路上听吧。啊，94.5。这节目真不错、啊、 是就是我嘛 94.5、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像1246说一家人一起吃了团圆饭、 嗯、 美美的。